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仿佛若有光：女主播抑郁症日记》。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蒋树。蒋树你好。 你好一丹。 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抑郁症的了解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少，但是读了你的日记之后，我真正的认识到了抑郁症，也了解了抑郁症。其实包括你的书中也多次提到了，这不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而更多的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发生了紊乱，所以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看法跟我们常人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也是一个心理医生给我来举的这个例子。真的我觉得我以前是听不懂这个的，现在我能听懂。他就说，你看啊，我手里头有半杯水，你问两个没有抑郁症患者的人，一个乐观的，一个悲观的，这也是我们怎么去区分悲观和抑郁症啊。你说你这看到了什么？乐观的人就说，哇，还有半杯水呢。悲观的人说，哎呦，就剩一半了。但这两种人都不是抑郁症，哪怕那个悲观的人很悲观，说只有一半都不是。抑郁症患者会说什么呢？他不是水，我不接受他不是水。所以他会产生一些在我们看来像电视剧里演的情节，比如说你给他看三种颜色，黑色，还有你今天的衣服的明黄色，还有你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红色的这个丝巾的颜色，然后你说你看这有三种颜色，谁说的？只有一种颜色嘛，只有黑的呀。他看不见， 他看不见了， 他看不见， 那就是生理上眼睛就是已经有点色盲的感觉。 他抑郁症是他的神经给他发出各种错乱的信号。你胃没有毛病，他会告诉你你胃疼；你心脏没有毛病，他会告诉你你心脏有问题。那么一样的，你眼睛没有毛病，可是他会告诉你说这块布就是黑的。他没有彩色，因为他就能看到那些特别不开心的、特别不爽的、特别郁闷的事情。于是这明明是半杯水，他看了半天说这不是水，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不想去想它是什么。他的脑子的神经传递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当然不是所有人是这样，但是多多少少 都 会出现一些你发现他的认知障碍，看颜色有问题。那么也许他，你以为他是情绪问题，哎，你说你这个人看事情怎么老看的不好的一面，你往光明好的一面想啊。有时候不是他不想，是他真的做不到。那么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他呢？我们不要拼了命的去教育他，说他真的就是一杯水，你看他是水能喝的。 这有很多人不相信， 对， 特别不相信，他说你这是在装还是在干嘛？就是不相信。你这书里也写到哈，就你的同事会认为你是在装吗？还是就是在 博取同情，或者是在怎么样，会有这种情况。我以前不理解，我现在开始理解了。就是说，所以现在不管他们跟我说什么啊，如果是我身边的抑郁症的患者跟我说什么，我都会说，哦，是吧？行，那我觉得还可以。哎，你觉得他一定是这样吗？我绝对不会说他不是这样子的。我现在跟任何人说话，不管他是抑郁症患者还是正常人，我都学会先认可他，倾听他。我先站在他的角度，承认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然后我再来去做理性的分析。其实这个对于我的跟朋友的交往、家人们交往都很有好处。那回到我刚才说这个水的比喻，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个人，他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他根本对现实的这个社会里你看到的很多东西他没有反应、没有兴趣和不承认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会对一个抑郁症患者说，那你口渴吗？口渴的话喝水吗？想喝你就喝吧。所以你就把这杯水递给他，他很有可能就把这杯水喝了。他不会去对他做出价值判断，他到底是半杯水还是半杯饮料等等。但他很自然的发现，哎，我你 跟我一起做了一个喝水这个让我并不难受的动作，那么我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嗯， 所以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去对抑郁症患者生活当中你觉得很离奇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表示说，嗯，他是正常的。我甚至我的医生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他遇到过失忆的。我们会觉得太装了吧，你演偶像剧吧，你怎么会走着走着就晕倒，醒来以后就连老公都不认识了。 对，你曾经还在书里说过这样一段，上节目之前是吧，就是差点就上不去了，然后下来之后整个人就状态特别不对，站不起来了， 是很累 啊。 嗯，就是特别的累，累到就像我刚才说的，就连个推个推子都推不动。 对，你还说过好像你回家躺在那地上睡着了，在那个鞋柜旁边。 嗯， 这我当时看了之后我都特别不能想象怎么会这样呢， 是莫名的会在某一个瞬间觉得累到已经不能有任何的动作了。 嗯， 所以就是它是一种，所以我刚才说抑郁症患者身体上会有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一定是累，这个是无一例外的。 嗯，所以刚刚说到了哈，就是家人朋友亲戚的这种关怀，其实想说的是你这本书另外一位作者叫清音， 嗯， 他对你的这种陪伴和这种像朋友一样的关怀是让你觉得挺温暖的。我看他写到了，因为清音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哈，嗯，我再介绍一下，他是原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夜间情感的心理节目主持人，也获得过播音主持的金话筒奖，而且有20多年的主持人的背景哈。现在呢他也辞职了，出来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开创了自己的新媒体互动平台，叫北京新联网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哈，自己来做这个创始人。 嗯， 就是来专门来讲述比如说心理问题的、情感问题的、还有抑郁症这些问题的。然后呢他在后面也写到了很多对于你的这种理解，因为你们俩是闺蜜是吗？ 嗯，是。其实第一点，因为他接触抑郁症患者非常的多嘛， 嗯， 所以他相对而言是比较知道怎么去来对待，不管是把我当朋友看还是当病人看，我觉得他都是很能够正确的来对待的。嗯，第二点呢，其实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的状态已经比较好了，就在我状态最不好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告诉太多的人，是我状态好了以后，我才开始就是有一次在发了一次朋友圈，又开始也没有想出这个书，这是我的这个病例啊。那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大概就说了一下，说你看我最近这段时间状态已经好了， 嗯， 然后他才知道说啊，你前一段时间原来得抑郁症了呀， 嗯， 然后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但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的抑郁症的人，他不想说，不想说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他觉得你不能理解我。然后他会有一种病耻感，就耻辱的那个耻， 嗯 啊，他会觉得我不好意思跟人说，这是第一点。 嗯，对。 第二个不想说是我懒得说，我觉得你不理解我，你不懂我，然后我说了也没什么用， 嗯， 算了不说吧。这为什么好多抑郁症患者藏着不说的原因，我当时就是处于一种懒得说， 嗯， 我也不想听别人劝，嗯，我觉得也没用。 对。 那么当他知道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处在一种康复的状态，就是已经能上班了。 嗯， 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就给我寄了一个榨汁机。 嗯， 然后后来他跟我讲，他就说，你如果想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在抑郁症当中能更好的康复，其实因为抑郁症患者会有一种极度自责。 嗯， 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差劲儿，怎么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怎么端杯水都这么累啊？你看我就成一废物了。 嗯， 那么你尽可能的去让他做一些简单的快乐。打个比方，我听过无助的抑郁症患者去跟我讲说，哎，我今天坐地铁嘞，在我们看来就坐地铁有什么稀奇的，可是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快乐。嗯，他能够走出家门，他能够进入到地铁一个封闭环境，跟那么多人相处，正确的坐地铁，他真的是快乐的。 嗯， 啊，我今天唱歌了，我今天把一碗饭吃完了，所有的这些简单的快乐，就像一个孩子从一岁开始成长当中所遇到的每一种快乐，简单的你要尽可能的创造这种环境给他。那他给我寄了一个榨汁机，他说，哎，榨果汁特别简单啊，所以随便把水果扔进去就好了，然后榨出来那个果汁又是营养的。 嗯，好有方法呀。 对， 嗯， 他说又是营养的，然后又是颜色很漂亮的，又是简单的，对吧？正好我当时那个状态也是已经可以就是有一些力气的这种状态了。 嗯， 后来我还特别记得，就是我当时弄了一些那个萝卜籽儿，然后就扔在土里。 嗯， 萝卜又是一种随便乱扔它就能发芽的东西。 嗯， 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说，哎，那个苗长出来了。 嗯， 我说，哎呀，我还能够养活一样东西。 嗯， 我还能养一个生命出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欣喜。所以我认为多让他们去做一些非常非常简单而快乐的事情，这个简单可能你可以以3岁孩子为判断标准吧，就3岁孩子能做事儿，你让他们去做觉得快乐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治愈方式。 说到这个哈，特想问问，就是之前也刚刚问过你哈，就是说你把这些日记公布出来公布于众的时候，大家看到你的各种心路历程哈，你会担心吗？现在会担心吗？ 会呀。 还是会担心。 会 啊、 哦，嗯，会担心的。第一个，我很不喜欢把别人把我标签化。 嗯， 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叫《仿佛若有光》？其实一开始它不是叫这个名字， 嗯、 一开始出版社想了好多名字，比如说想的是把《女主播抑郁日记》变成一个大标题，就变成这本书的名字。 嗯， 还有就变成什么？什么什么涅槃呐、啊，什么重生啊，就这种啊， 嗯，这种套路的哈、 啊。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反感的，就在于说，我说首先这个书的书名一定不能够是有标签的， 嗯， 比如说女主播就是一个标签， 嗯， 抑郁症患者就是一个标签， 嗯。 那么我认为一个人的身份永远是多重的，我的身份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患抑郁症的女主播，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不同的这样的身份，我是一个女儿， 嗯、 我是一个妻子，等等等等这样的各种不同身份。 嗯、 那同样的，我们对待抑郁症患者也不能说你就是抑郁症患者，他也是抑郁症患者，每个人有他自己身为一个人的姓名、身份、家庭，而不是他只是一个患者。我觉得就不能把一个人标签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用了仿佛若有光这个名字、 嗯、 就是因为我真的其实在整个的患病的过程当中啊，我都会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幻觉。每当我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胃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说 嗯其实你的胃没有， 嗯， 这是你的幻觉， 嗯， 这个幻觉是因为你的抑郁症导致的。那当你吃了这个药，这个病好了之后，这个幻觉就会消失。有点像我们有的时候人在那个浅睡眠的时候，自己会知道自己在做梦， 嗯， 会跟自己说你是在做梦，你醒了就好了，这是个噩梦、 嗯、 那我一样的就是说，我会跟自己说你就是在一个像桃花源里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幻觉，但总有一天你会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嗯、 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会说要用到这个仿佛若有光是桃花源里面一句话呢？桃花源是个很美好的地方，我们也不要把那个抑郁症的过程想成是凤凰涅槃的痛苦、 嗯、 想成是地狱重生，我们去想想它也许就像桃花源一样， 我误入了一个地方而已。 对， 然后 我误入了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里面也许它会有很多好的东西， 别有洞 天，美好的东西、 嗯、 而在这个当中你最终你会真的会看出你在每一个最痛苦的时候你都可以找到光亮。 嗯，所以这本书的封面哈、啊、设计的很特别，在这个你刚说的这个书名的题目的四周是一个像桃花源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还有小鹿、 嗯、 还有鸟啊，还有房子，还有溪水啊，还有这个树叶花啊、 嗯、 草 嗯 啊小动物什么的，就是嗯，其实你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背景描绘的是你刚刚说的桃花源。 这个封面它不是我设计的 啊、 哦、然后是他们出版社找几个封面给我选、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封面至少看上去啊， 嗯， 就我特别担心他们给我做成什么样呢， 啊、 哦、做成一个痛苦垂泪的一个背影、 哦、对， 然后呢就做成黑黑的一个封面，所以我说这个东西至少让人这个封面一看上去明亮的舒服的，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我希望我在所有的场合去跟大家来表达的时候、 嗯、 大家至少一开始看到的我也应该是一个明亮的舒服的，并且一定是真实的明亮舒服、 嗯、 如果我今天不开心了，我就一定跟大家说我今天就是不开心了，那么我认为当他看到一个真实的开心的我的时候、 嗯、 所有的人都会对自己燃起信心。 对，所以在这本书的封面也写过这样一句话哈，说给抑郁或焦虑的情绪一个出口，给彷徨不安的生命一个安顿之所。 嗯， 那今天我们也请清音录了一段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哈，来听一下。 在我看来，这世上有两类人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类是不只为自己忙碌的人，另一类是把自己的伤口撕开来，只为给他人以启迪。2014年7月10号10:47，在一个多星期前的2014年7月2号，我被医院确诊得了抑郁症，而且医生说偏重度，建议我直接住院。我完全彻底不相信，我觉得太好笑了。虽然我认识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可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重度抑郁的居然是我自己。因为对医生的不信任，我拒绝任何治疗，但是好友拿我的处方去帮我买了药，随后我又换了一家医院，结论也是疑似重度抑郁，建议休假治疗，必须吃药。好吧，药不能停这句话实实在在地砸在了我的身上。医生给我留了作业，开了第一个疗程五天的病假条，我开始安安静静地吃药、写作业、休息。原来重度抑郁症患者还可以是这样的。 我能睡觉，而且一天可以睡十个小时，白天睡，晚上睡，上午睡，下午睡，我都能睡得着。虽然中途会碎碎的醒来，早晨也醒得很早，但是我很少失眠。我能社交，吃饭、聚餐、聊天、应酬、谈事儿，我通通不在话下。我也能工作，写稿、主持、策划、编辑，我都能干，并且干得还不赖呢。我也能笑，大多数人觉得很好笑的事儿，我也觉得很好笑，笑出声来。我还能在朋友圈里发段子，发有趣的文字，我大部分时间都能控制情绪。你见过这样的抑郁症患者吗？不过你一定会问，如果你一切正常，你为什么要去看医生呢？首先是从身体的警告开始的。我经常觉得喉咙里堵了东西，如鲠在喉，最初我以为是咽炎呢，吃了咽炎片，但是不管用，而且我越来越不愿意说话，越来越高兴不起来。然后就是肠胃，每天早上起来一想到要吃一日三餐，我就发愁头大，经常是皱着眉很痛苦的吃饭，吃什么都味如嚼蜡，纯粹是为了活下去而吃饭。无论谁说带我去吃什么好吃的，我其实都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我嘴上会喊好呀好呀，热情的配合，其实啊，我什么都吃不下，每顿饭只能吃一小口，吃完了我就吐，我也吐不出什么来，大多数时候就是干呕，而且无论是嘴还是胃，我都没有任何食欲。每次到了饭点儿，我都不得不逼自己尽力的吃几口，体重一周之内下降了五六斤。我不想上班，不想会友，我恨不得从早到晚都瘫在床上，我不想拉开窗帘，我不想接电话，偶尔发发微信，但是很烦躁问候，遇到你怎么了的那种关怀，我就惊慌的不知所措，马上要逃走。其次，我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暴躁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我经常生自己的气，甚至急起来就会去厨房操刀子，我觉得憋着满肚子的气要撒，我恨不得杀个人什么的，气完之后就是深深的自责，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错了，我觉得自己极度不堪，觉得全世界都看不起我，在大家眼里我大概是最幼稚、傻逼、可笑的人吧。我曾经以为啊，这是阶段性的压抑和心情不好，我尝试给自己打气，看很多很多正能量的例子，和正能量的朋友交往，去拳击馆做运动，也做很多好玩的事儿。我还尝试做一些新的工作兼职，交新朋友，学画画。我觉得我生活积极努力一点，多尝试新鲜事物，我心情就会好起来。但是每一件事儿，我都觉得我是在逼自己做，我没有什么真正感兴趣的事情，都是自己推着自己在拼命地往前走。后来我开始抽烟喝酒，抽烟的目的是为了镇静，喝酒是为了哭，我特别想哭，看到别人哭我都很羡慕，但是我泪点特别高，我怎么都哭不出来。最初喝酒对于催哭是有效的，喝多了之后就能哭出来一点，可是很快就无效了，流不出眼泪，心脏疼，头也疼。可是有的时候喝了一点酒，谁都不能碰我，我只想把自己关进厕所里，有个朋友抱着我试图安慰，可是我拼命嘶吼着把他推开，歇斯底里的尖叫，叫到嗓音的极限，大叫的时候我感觉最舒服，那个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消失了，一片空白，很释放，尖叫和嘶吼成了我愉快而短暂的发泄方式。可是事后我又会陷入更深的忧伤和自责，我知道这实在不是一个健康的活法，我实在是过得太不堪了，而且还是在众人面前。 我希望其实更多的是没有患这个病的健康人啊，比如说他希望自己更多的去了解这个病症，或者他身边有朋友，他希望能帮到别人， 我希望他们是不要去做一些好心帮倒忙的事儿，就是好多人因为不了解，就好心帮倒忙，瞎鼓励、瞎劝，反而倒是对方更差劲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其实最大的希望是希望大家，我们每个人内心是善良的，但不要因为善心去做坏事儿。 嗯，那最后了，蒋叔还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其实我最后这一想说的，其实我一直在说，抑郁症患者最大的成功也是最难做的事情，不是去治愈和战胜他，而是去接受和陪伴他。 嗯， 那我觉得尽管我现在的状态是好的，不需要吃药，不需要在这个进行一些药物治疗了，但是我认为在我接受自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这件事情上，包括我说我今天都有担心，我都有担心说我身边亲人会不会因此而为我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难过，都不太愿意让他们知道。那么我在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我？那一刻我觉得我被接受和被原谅。所谓被原谅，就是说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不能原谅自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我觉得我应该离开这个病症，我应该开心。 嗯， 理论上我刚刚跟你说那么多，我应该接受。 对， 可是内心上我是真的一直不太接受的。那真正的让我开始觉得我接受的那一刻，是我上个月去以色列旅游。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呢，去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那我认为犹太人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一个民族，他们在二战当中被杀了600万人。 对， 然后这600万人当中，他们不仅仅是受到了希特勒和纳粹的这样的追杀，他们为什么会不断的被杀，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全欧洲的出卖。所以亲人朋友，哪怕是跟希特勒和纳粹没有关系的人也出卖了他们，甚至连当时最中立的瑞士也在出卖他们。然后他们在3000年的时间当中，犹太人不允许拥有土地，不允许做官，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四处流亡。他们真是，我觉得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理论上讲是最心可以心怀恨，有资格去恨别人的一个民族。那我想看他怎么去对待自己最深的那个痛苦。前面我就不说了，那个大屠杀纪念馆当然讲了很多的这些悲惨的事实啊等等各种东西。而在这个大屠杀纪念馆的最后一个馆，它呢，在这个馆呢，它上面一个穹顶上啊，贴了很多很多他们搜集的这个二战当中遇难者的照片。然后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那么在这个照片的旁边是一个巨型书架，每本书看上去都长一样，实际上它是一个笔记本，有很多的笔记本记载了每一个他们所能搜集到的遇难者的生平啊、姓名啊等等各种。所以这个导游最后说，请大家记住，我们虽然中国人都把它称之为叫大屠杀纪念馆，但其实它不叫大屠杀纪念馆，它叫名号纪念馆。那么这个名分的名，号令的号，叫名号纪念馆。那么这取自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就是在世间的人，我必将予以你们的名号，就是我会给你们属于你们的名字，你们的名分将永远被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是应该被记住的。那么之所以叫名号纪念馆，在这一所记住了所有人生平，放了所有的他们搜集到的照片的这个大穹顶下面有一口小水井，这个水井呢就可以照出这些照片的倒影。那么在这个水井当中，甚至还用小灯点缀了一些像闪闪繁星的一些这样的星。然后导游说，我们现在来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个水井，看到这个繁星，一直深不见底的水井，我们会觉得它好像浩瀚的历史长河。而在浩瀚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再看这些人的面目，你还能分得清他们是男是女吗？你还能看得清他们的面孔、他们的五官吗？ 好，特别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仿佛若有光：女主播抑郁症日记》。好，谢谢蒋叔。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